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6月7号发表了关于召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的决定第112号。据决定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4次会议将于主体105年2016年6月29号在平壤召开。